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《阿黑歌与阿什马》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北一幅画，十多的金香都骑马，十二的金杆是妈妈，天朝的是你生发的金，石海中开出了十莲花，青鸟的是林把歌唱，我今是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喊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什马。

远多艰险，洒下一路多英声，山跌宕水纵横，顶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

水深，有心栽花还有死，徘徊心不定啊哟、 好，这一时段呢，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张基民演唱的《牧马人之歌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音乐在旅途的下半时段。 太阳刚从天山爬上来，牧马少年走出帐房外，跨上我的枣红马，带上红波来，赶走我的大春马，来到天山下。嘿嘿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来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来来。马儿已在山坡吃青草，我在山顶死着聊一聊，美妙清脆的歌声传到山底下，唱上几年的姑娘回首对我笑。嘿嘿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来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来来。我们的马群匹匹飞头大镖，草原的马群属我们的最好，社员人人赞美他耕田耕地好，北方军爷夸奖他如风快跑。嘿嘿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来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来来。树丛楼重弯月牙，马群踏破了野花逃回了家，大家围坐月光下泡上可口的奶茶，看起我们的新生活，人人的笑哈哈。嘿嘿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来，啦啦啦来，啦啦啦来来来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

回衙门关。 下面请欣赏吕继红带出的《音翔》，杨澜演唱的《疯狂世界》，钱曼华带出的《海鸥飞来了》。 切的心里。 海洋

俺呐，蹦啊跳啊，花里钻进大天地里那个梅花朵呀儿呀，那叫梅花叶儿尖那叶儿呀。说了一个乌鸦，到了一个乌鸦，什么梅花一嘟噜啊，这个花名憋不住俺呐，蹦啊跳啊，花里的金丹天地里那个梅花落呀叶儿呀，黑的梅花一嘟噜啊叶儿呀。说了一个拔呀，到了一个拔呀，什么梅花吹喇叭呀，这个花名憋不住俺呐，蹦啊跳啊，日把梅花吹喇叭呀叶儿呀。 下面请欣赏的是廖沙带出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都达尔和玛利亚》，彭丽媛演唱的《绣荷包》，温可铮带出的《我们美丽的家乡》。 塞地玛利亚， 欢，塞的那里呀、像玫瑰花，